庆祝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阁下诞辰75周年，尼日利亚全国筹委会最近在阿布贾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，举办庆祝会和电影欣赏会等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，并积极开展宣传活动，来介绍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朝鲜军民在捍卫国家主权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。另外，庆祝金正日将军诞辰贝宁全国筹委会成立仪式最近在科托奴举行。